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是我们的黑胶集市，嘉宾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嘉林，大家呢在微博里也可以找到他，就是弹钢琴的张嘉林。 各位爱乐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什么样的黑胶内容呢？ 我今天带来的应该说是一套唱片当中的精选。这套唱片呢是日本 Victor 音乐产业有限公司在1986年出版发行的，是苏联钢琴家布宁在第11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当中的比赛实况录音。这些比赛的时间呢是在1985年的10月1日到20日期间，地点是在波兰的华沙爱乐大厅。这一届比赛呢是第11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当时这届比赛的赛制呢是分为四轮，就是选手们要经过四轮比赛最后决出优胜。第一轮比赛的曲目要求呢是所有的选手都要先选择一首肖邦的夜曲，还有呢两首快速练习曲和一首中型作品。那布宁呢在这届比赛当中的初赛，他的初赛日期呢是10月8日，我们下边听到的录音呢就是他在10月8日比赛当中的录音。他选择的曲目呢首先是肖邦的升 F 大调夜曲作品第15号，之后呢是两首练习曲，第一首是作品第10号的第12首，就是著名的革命练习曲，第二首呢是作品25号的第8首，最后他演奏的是 E 大调协谑曲作品第54号，这就是他完整的第一轮比赛的录音了。 好，那其实特别难得像这样的在比赛当中的现场的一个录音，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 这就是1985年10月8日肖邦比赛的实况录音。接下来布宁的参赛曲目呢，是两首肖邦练习曲。两首练习曲之后，布宁演奏的是 E 大调协谑曲，作品第54号。 Thank you. 魅力，今天我们的黑胶集市听到的这张唱片呢，是一个现场的录音，而且是一个比赛的现场录音，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1985年10月份的时候。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比赛，应该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不是音乐圈内的人来说，也是非常知名的，对大家来讲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钢琴比赛。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比赛，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20世纪应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单项比赛之一了。其实在我们钢琴界有很多重要的钢琴比赛，像玛格丽特龙比赛，像范克莱本比赛，伊丽莎白比赛，柴可夫斯基比赛，但是肖邦比赛呢是推出明星最多的比赛。我想呢，可能第一呢就是它是一个专门弹肖邦的比赛，而弹肖邦的作品呢并不需要这个演奏家有特别成熟的年龄。你就比如弹贝多芬或者弹布拉姆斯这些作品，最好是到30多岁40多岁是最好的时段。而肖邦呢是一个需要青春的演奏者，就是往往比如看我们肖邦推出的演奏家，像 Argerich、Zimmerman， 像 Polini 得奖的时候都不到20岁，那么年轻，当然在市场上就特别容易受到欢迎。同时肖邦作品本身也特别具有这个善于推广的这么一个特质吧，大家都喜欢听肖邦，所以从肖邦这个比赛获得大奖之后呢，这个演奏家就特别容易驰名世界。像我们现在特别熟悉的像 Polini、 Argerich、 Zimmerman， 还有像布宁，都是通过肖邦比赛，还有像咱们的傅聪，都是通过这个比赛呢一举成名的，所以这个比赛的知名度也就非常的高了。 没错。那所以呢，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在1985年的时候，这样的一版录音，就从它的录音效果上来讲是非常棒的，这是什么一个原因呢？ 也是1985年，这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20世纪应该说最后一次辉煌了，因为再下一次比赛1990年的时候呢，整个的环境就发生了巨变。那85年这届比赛呢，日本的一些公司和技术方面的技术人员呢，都参与到这次比赛的转播和录制当中，而且这届比赛呢，当时日本方面做了上卫星的全球直播，所以就是影响力非常大。所以这次比赛的全程，日本的 Victor 唱片公司呢是做了全程的录音，所以就相比起之前1975年啊1970年那几届比赛的现场录音而言呢，在录音效果方面呢就有了质的提升。 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那其实呢，在整个比赛当中，真的是各国的，我觉得像神童啊，青少年当中的有才能的钢琴家们，他们都来演奏的都是肖邦的这样的作品。嗯， 这也是这个比赛的一个特点，因为演奏的是肖邦，所以他特别吸引青年演奏家来参与这个比赛。往往比如说十五六岁的选手在其他比赛当中可能太嫩了，可是在肖邦比赛当中呢，这正好是他们的优势，这种青春盎然的活力特别适合演奏肖邦的作品。那这届比赛的第二轮的曲目要求呢，是从作品28号的这个24首前奏曲当中呢，选择6首前奏曲，之后呢是要弹一首中型乐曲、一首圆舞曲和一首波兰舞曲。那布宁呢，在这届比赛当中第二轮的出场时间呢是10月13日，他选择的呢是作品28号的第13到第18号前奏曲。那我们今天呢就欣赏他演奏的当中最著名的一首，就是第15首《雨滴》的前奏曲。从这个演奏当中呢，我们呢也能感受到一种非常朴实的演奏风格，这也是苏联钢琴学派的一个特质。 生命是永恒的，

今天下午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上升明显，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0度左右，天气比较温暖，而且大气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是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位于前门鲜鱼口的天乐园戏楼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见证了京剧史上的许多起起伏伏。如今它又要见证一次创新，随着谭门第七代谭正炎饰演的关公开台，国内首部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初露峥嵘。这部剧由亮相文化打造，他们擅长将时尚与京剧嫁接，曾经将 T 台秀、摇滚、歌剧、嘻哈、rap、芭蕾等时尚元素融入京剧表演，在国内外的各种舞台上为京剧圈了不少粉丝。这次他们大胆创意，将京剧《贵妃醉酒》和动人心魄的意大利经典歌剧《告别时刻》合二为一，横跨不同语言的两种艺术竟然有一种奇怪的默契。继续来看，音乐诗人李健一直用歌声给我们带来感动和力量。昨天东方卫视正式宣布李健确认加盟梦圆东方2019东方卫视跨年盛典。12月31号，他将用独特的魅力和纯净的嗓音征服所有观众，在东方卫视的舞台和全国观众分享他2018年的音乐旅程，并送上新一年的真挚祝福。最后再来关注，越来越接近高潮的湖南卫视《声入人心》在结束了上一场的公演之后，本周将进入更加严苛的职场推介阶段。在之前的公演阶段里，获得更多肯定的前6位成员阿云嘎、王希、高天鹤、于迪、洪之光和蔡成玉将成为队长，从30位成员中各选择5位组成6组队伍互相请教。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黑胶集市，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我是王卓。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张嘉林，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张嘉林老师呢，特别带来的这一张黑胶唱片，很多朋友说这特别像我们以前的有一个栏目叫回到现场，当时呢我们每一期都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音乐会的现场录音，但今天不是，的确也是在节目当中很少出现的，就是一个著名的钢琴比赛的录音。 哎，这就是第11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1985年的比赛实况录音。这届比赛的最后的获奖者，就是金奖获得者呢，是苏联钢琴家斯坦尼斯拉夫·布宁。那么这3张一套的黑胶唱片呢，就是记录了布宁从第1轮到第4轮决赛所有的参赛录音。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录音呢，还是布宁在第2轮比赛当中最后演奏的肖邦的英雄波兰舞曲作品第53号。这首作品呢，是波兰人非常看重的一首作品，就是他们认为波兰舞曲呢一定要有高贵的气质才是真正的波兰舞曲，所以布宁的这次演奏呢也得到了在场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这是他第2轮出场的录音。 在不宁演奏完之后呢，几乎是每一首后面都会有这个掌声出现，可以说 按道理来说呢，比赛的同一轮曲目当中，是不应该鼓掌的。 对， 出现掌声都应该是在这轮这个选手比完之后再鼓掌。但是布宁呢，可见在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就已经征服了现场观众们的心，他们打破常规，在他的演奏当中呢鼓掌了。 嗯，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第二轮比赛的最后一首作品，就是波兰舞曲。那么肖邦比赛的第三轮呢，他的曲目要求呢是一首完整的奏鸣曲，就是肖邦一共写过三首钢琴奏鸣曲，选手要从中呢选择一首奏鸣曲来完整的演奏，还要再弹一组，就是一个作品号的马祖卡。那布宁在第三轮比赛呢是10月16日出场，他选择的作品呢是作品33号的四首马祖卡和肖邦的第三奏鸣曲，我们就先听他演奏的 B 小调马祖卡作品33号的第四首。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是布宁在第三轮比赛当中演奏的曲目，已经来到了奏鸣曲的形式。 是的，肖邦一生呢写过三首钢琴奏鸣曲，但是呢第一钢琴奏鸣曲呢属于他早年时期的习作，一般很少有演奏家演奏，所以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这届比赛的第三轮当中呢，要求选手必须演奏一首完整的肖邦奏鸣曲，实际上呢大家都是从第二和第三奏鸣曲当中选择一首。我们现在听到的呢就是布宁在这届比赛当中演奏的第三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 刚才呢张嘉玲也特别说，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当中所出现的这些钢琴家真的是一举成名，一夜成名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布宁呢，这位钢琴家跟我们做一个介绍。 布宁在获得这届比赛的时候就刚刚满20岁，可能都还不到那么一个年龄段，少年成名。另外呢，布宁的家世在苏联钢琴学派当中也是非常显赫的，他的爷爷呢就是苏联钢琴学派最重要的教育家，也是俄罗斯钢琴学派的代表人物海因里希·涅高兹。他的亲生父亲呢就是苏联时期著名的钢琴家斯坦尼斯拉夫·涅高兹，所以他的父亲跟爷爷都是顶级的钢琴大师。另外呢，他父亲的继父是苏联著名的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瓦格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提一下他的这个父亲的继父呢？因为这个布宁的父亲从小更多的是跟他的这位继父生活在一起的，所以呢他也受到这个文学家的很多的感染，所以布宁呢从小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有着丰富的音乐钢琴和文学渊源的家庭当中。那布宁呢7岁就开始就读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其实咱们中国的这个音乐教育体系是完全照搬这个苏联模式的，包括我们的附小附中体系，所以呢布宁呢从7岁呢就是就读于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附小。在1983年他年仅17岁的时候，就在马克利特隆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得了最高奖。这个比赛呢是丝毫不在肖邦跟柴可夫斯基国际比赛之下的，是世界最 重要的钢琴比赛之一了，17岁就获得了第一名。两年后呢，1985年他就在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录音华沙第11届国际钢琴比赛当中又获得第一名，就一举成名。而且呢，布宁呢也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呢在20世纪内最后的辉煌。因为在这届比赛之后，也就是1990年和1995年的两届比赛当中呢，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第一名就都是空缺的。所以布宁呢也就是20世纪最后一位肖邦比赛的金奖获得者。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